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欢迎收听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新疆交通广播为您制作的环球旅行家节目《旅行中的榜样》，我是新疆交通广播主持人李刚。旅行是高质量的生活要求，而在这份高质量的需求过程当中，总难免出现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它如同一面镜子，提醒着我们对于文明习惯、文明素质的审视，更渗透着文化和教育中应该加强的人文精神。从游客的角度来说，提高自身文明素养教育是一生的课题，自己要做好，更要教育好孩子从小养成文明出游的习惯，其中的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作用很重要。从旅游的从业者角度来看，跟团旅游是大部分人进行出行的首选，旅行社中的导游和领队则起到了维护、引领、示范和监督的多重作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也邀请了从事新疆旅游行业多年、曾经获得全国导游大赛二等奖的马军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马军你好。 你好主持人。 和我们一起来说说在旅游过程当中，导游领队在文明旅游示范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作用。 我觉得导游和领队在带领这个团队出游的过程当中啊，不管是在本地还是出境游，其实都起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示范性的作用。因为他的言谈举止、一言一行，实际上整个团队的游客其实都是看在眼里的。 对 啊，所以说呢，对于一个旅游团来讲，导游的行为实际上呢更容易能够影响到团队的每一个人。 我们说每次出行的时候，一个导游带的好不好，整个团队的这种旅行体验就从中折射出来了。那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在您具体的这种从业过程当中，能够起到好的榜样示范作用的这种旅游行为？ 我觉得就是导游的这个个人修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一个文化的传播者，同时呢我们也是文明的传播者。在带旅游团队的过程当中，能够做到尊老爱幼然后呢能够宣导出当地的法律法规，同时呢也能够以身作则的去做出一些示范性的一些行为，其实对于整个旅游团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年前的时候呢，我是作为台湾领队去台湾。比如说在进到酒店的时候呢，当地的人呢都会保持这非常安静的状态啊，不会在酒店的这个大堂里面去喧闹。对，是这样的。所以在那种氛围当中呢，我们的游客呢自然而然的他也会降低声调。而且呢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之后呢，他可能会在下一次出行当中，在没有导游和领队的提醒的过程当中，他都可以做得很好。而且呢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些客人的行为也会影响到团队的行为。比如说呢，我在今年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团队啊，是我们的这个亲子游的团队，带着小朋友来参加我们新疆的这个旅行。那么进到喀纳斯景区的时候呢，他看到啊在这个草地上呢有一些垃圾，所以呢这个孩子的爸爸呢就以身作则，亲自呢过去去捡这个草地上的垃圾。结果呢我们一个团队的很多的小朋友看到之后都争先恐后的到这个草地上去捡这个垃圾。实际上在那一刻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讲，他的行为不仅仅是做给这个咱们成年人看，对于小孩子的这种教育实际上也是发生在无形当中的。 可以说在旅游过程当中，比如说无论是带队者还是你带领的团员， 他能够帮助他人，他能够在排队的时候不插队，能够主动去让座，能够照顾身边的老人和孩子，能够主动爱护环境，或者是主动制止那些不文明的行为，都会产生非常好的积极的这种影响。这个环境的带动作用，这个氛围的带动作用是相互的。 对，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在进入到这个旅游景区的过程当中，肯定需要排队然后进入景区，对吧？那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个别的这个游客，我们团队当中有很多老人，因为老人家呀，他们可能习惯性的希望就是坐在这个旅游大巴车里面能够尽量往前坐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作为导游来讲，没有去做好这种宣导作用，那可能就会让游客出现站在门口争先恐后的抢座位这种情况啊。当然呢，也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导游起到了这个宣导的作用，但是还是会有个别的游客会争先恐后的去抢这个座位。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个时间，但是呢，不断的耐心的去宣导，不断的耐心的去跟他们讲尊老爱幼的这些文明行为，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慢慢都会有一个警示作用，包括有一个引导的这样一个作用。比如说呢，在最近我去这个大连的时候然后有一位阿姨呢，她的腿脚真的非常非常不方便她上车都需要不只是一个人去搀扶她，她得需要两个人去搀扶她而且是需要那个劲儿比较大的。所以当时呢，我其实呢就是一直扶着这个阿姨上车下车，然后有些时候可能就是阿姨接不上力，我就用背的方式把她背下来。其实做这些呢，一呢就是让客人觉得虽然他的腿脚不方便，但是他可以很好的完成这趟旅行。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我很开心，因为我帮助到了别人。第三点呢，就是其实在我做这些事的这个就是帮助这位阿姨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很多客人在拍照，在拍视频啊。其实那一刻我的内心世界是非常温暖的，因为我知道我的行为已经感动大家了。我想我的这个行为他们也一定看到眼里，也记在心里了。如果下一次他们遇到了这样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其实他们会把这份爱传递下去。那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个就是导游来讲，我们就已经尽到了我们一个文明行为宣导的这样一个责任了。 作为一个优秀者，或者说作为一个高标准要求自己的从业人员，那么除了我们应该掌握的基本的技能和素养之外，还会有一个更高的这种提升，就是对自己更高标准的要求，这样也就显示出了我们所说的与众不同，或者说让大家觉得能够很感动很亮眼。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个人素质提升，然后呢个人素养的要求不断的提高过程当中所带来的这种示范效应，是吧？ 是这样的。 Pick me up when I feel low. Yeah, you're the sugar sweet to kick off my day. Oh no, I just can't keep away. You got the kind of taste that screams so loud. Oh, the perfect gift without a doubt.So sweet, like honey, I've Yeah, you're so sweet. Like honey after midnight, melt my heart like chocolate in the sunlight. So sweet. Like honey after bedtime, all I need. Yeah, you're so sweet. You got me singing. 培养民众的公德心是杜绝不文明行为的根本所在。对于不文明旅游行为的发生，景区其实也承担了一定的责任。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景区的提示、引导、劝阻还有督察作用如果发挥到位，旅游体验就会向好，满意度就会提高。比如说通过有意识的设置文明宣传提示，时刻提醒游客的行为不要跨越文明界限，在景区配置完善配套的服务设施来方便游人。对此我们也采访了新疆那拉提景区管委会管理科主任车华。 现在那拉提这块的环境卫生做得特别好，这做得好的原因呢，是因为景区它现在实行的是环境卫生一体化，很多游客如果说是来过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了，他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我们把景区和镇区的环境卫生的这个管理进行了一个整合，那么只要到了那拉提的游客，他可能就会随手那抢扔垃圾的时候，他就能看到垃圾桶，或者说他能看到环境工人，那么随时随地能够保持特别干净的感觉。但是游客他可能觉得，哎，这是应该的。像咱们新疆的景区呢都比较大，那么往年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就是游客的休憩设施特别少，因为我们的三条线转下来呢，大概是在151公里，以前呢因为节点特别少，就导致休憩设施也比较少。但是现在呢，我们是在沿线，不管它是不是当地的站点，只要就是说游客会徒步经过，或者说他在站点的时候，我们呢是购置了一大批的这个椅子和桌子，包括遮阳伞，那么游客就可以随时随地找到自己可以休息的地方。那么这种服务可能对于游客来说，哎，这可能就是应该的。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是站在他们的这个需求上面在考虑，在一步一步的完善。然后你像那个咱们今年的217那个独库公路，从乔尔玛到那拉提这一段出口，最早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一块呢属于公共区域，无人管理。你像它那个公厕，你就基本上是没有人，而且都是游客在使用。但今年的那拉提景区也是为了让游客只要进入到咱们新源或者说那拉提周边范围内，就能给游客一种好的感受。所以呢，我们在217就乔尔玛出来出口三岔路口那个地方，我们把那块建了一个那拉提景区的这个服务点，就是0公里的一个服务站，那么作为游客咨询休憩，包括他基础的这个，你比如说有些游客从217出来他可能会晕车，甚至有些游客还爬山涉水的时候他可能会遇到危险，那我们把那个基础的紧急救援还有一些常用的药品，包括他基本的那个对一些食物的需求，以前没有的东西我们现在把它提供了，比如说流动收货车，然后我们的保洁员，还有我们的交通秩序指挥员，对那块停车场。然后我们又在那块增加了从817出来你到巴音布鲁克去该怎么走，到那拉提去怎么走，我们设计了很多的宣传单页，包括在那立了很多的这个交通告示牌。这样的话，只要是从217出来自己自驾的游客，他至少现在的不会说，哎，出来以后到底是往东走还是往西走，东边是那拉提还是西边是那拉提，他不会有这种疑问了。那么这一块呢，可能游客第一次来的游客他不会说，哎，有什么变化，但是第二次第三次来的客人他会发现，出来以后那拉提这一段，或者说从217出来，不管是那拉提也好还是到巴音布鲁克也好，这一段路途的变化非常明显。217那块那个0公里服务站不仅给他们解决了基本的需求问题，同时在环境卫生、车辆引导包括临时休憩都会有很大的变化，就感觉他进了那伊犁河谷的东大门以后，那块首先可能就是伊犁的一个会客厅吧。 不断地去改善旅游环境，才能够让文明旅游蔚然成风。而提升和教育旅游从业人员的文化素养，也是旅游管理中的软黄金手段，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日常管理的时候，咱们做服务业的一直都是奉行游客至上，游客是上帝这样的一个宗旨。游客来了以后，我们肯定是要把我们最美好最美的这种微笑，最贴心的服务，在细节当中给他全部体现出来。你比如说在检票的时候，一个微笑，或者说因为游客在旺季排队的时候过于焦躁的时候，我们提供的这种这个开水，这个绿豆汤，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在细节上做的一些事儿。现在像拉拉提景区今年一下就是整景区镇区新增了很多的这个农家乐、牧家乐，那这一部分的这个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就是通过景区的这个下派的人员和访会局的工作人员每个月对他们进行了一个培训。这种培训不光是技能上的一些培训，还有就是从这个文明待客、礼貌服务这些方面进行了一个提升和教育。通过服务的提升，然后游客的这个好评带动他的收入，然后带动了当地农民的支付增收，一步一步可能会更好。再多的宣传都赶不上这个游客好的口碑，那么一个游客好的口碑可能顶我们一年的宣传。 阳光照云雾飘，那一座山波光摇，鱼儿游，弯弯小溪，我的故乡在远方，又在我梦里，回忆起朋友们近在何方。 要让文明旅游变成常态，还需要从完善民众的个人修养和素质入手。不仅要形成文明出游的良好意识，还要将这种旅游资源环境的保护落实到行动当中去，避免成为不文明旅游行为的旁观者。作为景区的管理者、活动的组织者，可以有意地设置一些环节，让文明行动伴随着旅游行为自然而然地发生，这也是环境引导当中的良好示范。新疆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荒野新疆专项基金理事长邢瑞长期从事户外出行和公益环保活动，他在接受采访中说，卫生与环保的坚持是感受文明旅游有良好体验的保证。 十一的时候呢，在那赛里木湖从上海来的一个骑行的就骑自行车的这个队伍，环这个赛里木湖的骑自行车，这个活动中把环保作为它的一个主题了。也就是说大家在这里除骑自行车之外，它的贯穿的是捡垃圾。这个效果就特别好。第一个是它影响了公众啊，影响了这个游客啊，还有呢就是景区也非常的支持啊。对于景区来说，因为他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就大家到我这里来，我不是只靠一个强行的一个命令或者什么啊，你不要扔垃圾啊什么的，这个监督都是很难做到的。还是希望要让游客公众自我的进行约束，我们不要丢垃圾。那么所以我们就觉得再进一步的话，就是要把这个当地的这个管理机关啊，包括社区的这个在地的这些居民，要从他们这个角度来共同来推动这个环境治理。最关键就是要让他明白，就是这环境好实际上是大家受益共同受益的一件事情。游客到这来觉得很开心，他的这个生计的来源也会更持续稳定和这个发展。 通过文化和文明来塑造良好的旅游氛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将文明灌输到每一个旅行者的头脑当中，就可以使大家在享受美景的同时还能够感觉到身心愉悦。除了在道德方面加强约束力之外，法律规范也是约束游客不文明行为的利刃。今年9月，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正式公布，民航铁路部门也实行了诚信黑名单制度，使得旅游不文明行为的惩处变得有法可依。尽管如此，法律并非万能，在法律之外还有更多努力可做。对于不文明的旅游行为，更需要相互提醒，把自律与他律相结合，把教育和约束相融合，让文明出行变成旅游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促进旅行者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0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头，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9 香格里拉之声制作播出。 各位好，这里是环球旅行家。那在今天的环球旅行家节目当中呢，要和各位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当然这个话题可能会引发很多朋友的共鸣，那就是有关于旅游当中的榜样这样一个话题。说到榜样，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因为从小到大在很多的场合当中，我们都被学习教育说要向谁学习，要以谁为榜样，让自己的行为或说让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变得更加的完美。那其实在旅游当中呢，也会有很多的榜样，这些榜样呢有正面的，当然也会有一些负面的榜样。比如说啊，在最近我们的一些出游过程当中，也多多少少听到了一些让人觉得不太舒服或者说是不文明的一些行为，这些行为无疑就是在旅途当中的坏榜样。当然在旅途当中也会有一些可以让我们成为正面学习的好人好事的榜样。那究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榜样值得我们去学习呢？今天也很高兴请到了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让我们来欢迎我们云南的一位资深导游，同时呢也是春带采茶庄的掌柜马小虎，马导。马导你好。 嗨，树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马导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旅游有关，而且呢是旅游当中的榜样的这样一个话题。其实说到这样一个话题的话，可能马导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和体会会比较多一点，是吗？ 对，因为带了十多年的团，见到的人事物太多太多，感慨颇多。 那今天就来一吐为快好吗？ 好嘞，好嘞。 首先我们也说到了榜样，有好的榜样，也有坏的榜样。其实在你的带团队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当中，跟我们来说说吧，就是旅途当中经常所见到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或者说是一些坏榜样，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 坏的榜样要细数出来千千万，太多太多。我们从报纸、媒体、电视、网络了解的也太多。我讲四点，我自己亲身经历比较感触比较深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公共场所高声喧哗，这个我感触特别深，就是可能是我们周遭都比较热情，比较豪迈，说话的声音有时候就会不由自主的比较大起来。有一次我带团是到北京还是哪，夜晚的红眼航班，然后我的客人女同志啊，在整个走道上面高声喧哗，张三你在哪间，李四你在哪间， 所有房间的人都没法睡。后来是其他地方的游客开门出来，那个情绪非常不好，因为你被吵醒了，情绪都会不好的。不要吵了，安静一点，搞什么呀你们？ 嗯， 我因为是在前台正在忙，我就没有看到我的客人正在高声喧哗。后来我拎行李上楼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正在，我就赶快说回房间，回房间，有什么事儿用房间的电话来打，这样不会吵到别人。 第一个就是高声喧哗在公共场合，然后不顾及他人的感受。 对对 对, 对，这样自己是没有感觉，但是其他人感受是非常不好的。 嗯。 第二点，我到现在我都不是很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抢座排队加三儿。 嗯。 我要讲一个案例是，平常我们说，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挤公共车，你会去争抢，这个可能可以被理解。但是我在乘坐飞机的时候，坐飞机也在抢座位， 就有点， 我就跟我的客人在聊，飞机就那么多座位，一个人一个座位，一个人一张票，你抢了，你第一个上去你还是坐那个座位，我最后一个上去我还是坐那个座位，抢什么呢？何必呢？对不对？ 是这个按顺序，按这个次序来登机或登车， 是啊，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是 啊, 是啊，你抢你没有任何好处的。 嗯， 然后旁边的人就觉得这个人素质非常低，你抢了有什么用呢？ 啊，先上和后上其实是没有这个座位的差别。 嗯，然后第三个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不顾及他人，不顾及周遭环境，他就会去点上一支香烟。 这个就是 美其名曰放松一下。哎呀， 不注意这个场合。 对，因为我本人是不抽烟， 嗯， 我就很反感旁边有人在抽烟。 是， 我讲一个事儿，是我带团到香港。香港最出名的公园迪士尼公园， 嗯， 迪士尼公园规定是不允许在公园里面抽烟，不允许在公园里面外带自己的食物和过量的水。 嗯， 然后那天我是晚上去接客人回酒店， 嗯， 那全部都是团队，全部都是旅游车，晚上不是视野不是很好吗？然后香港导游就说，哎呀，我们看看客人在哪儿，我们找一下。我说不用找，我们站得稍微高一点，我们在车上远远一望，那儿跟着火一样的冒烟儿，我们的客人一定在那儿。 这有点夸张了吧？ 不信，香港导游不信。 嗯。 然后我们一看，哦，那儿有烟子冒起来，我们过去一看，果然是我们的客人。 嗯，这是第三点。 憋了一天， 对，就是 憋了一天，然后没烟抽，然后出来赶快抽烟。 是 不分场合不分地点，就是拼命抽烟。 嗯， 要顾及一下旁边的妇女，顾及一下旁边的儿童。 是，那还有一点你说的是什么呢？ 嗯，还有一点，我从我本职工作的角度上面来说，就是不听从导游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安排擅自活动。 哦，这一点其实挺麻烦的。嗯， 我们非常怕这个事情，因为你可能觉得我被约束，我被束缚，我需要自由，但是带来的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 嗯， 有一年我带团到四川峨眉山，四川的峨眉山的导游就说，我们现在要进入猴区，请各位游客来听我安排注意事项，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很明显当时就有一个女游客就说，我什么没见过，我什么没吃过，我什么不知道，还有你一个小姑娘来教我吗？他就不听。 嗯， 进到猴区他就被猴子咬了。 所以这个也是给自己 咬的鲜血直流， 对，带来了不必要的伤害。嗯， 对，因为四川导游是个小女孩，我就要挺身上去，我把猴子赶跑，又带客人去打预防针，打狂犬病疫苗，缝针缝伤口，那个团队就搞得非常糟糕， 耽误了行程， 忙不过来。对，这样就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嗯，那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些不文明的旅游行为，作为导游会不会进行一些劝导，或者说是团队当中其他的一些团员队员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这个一定是会的。身为我们导游，就刚才我也说了，如果出问题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解决问题，所以身为导游呢，我们一定是会出来制止不文明的行为的发生。导游一般是会以某地 或者是某单位的游客来对这个团队作为称呼， 嗯， 比如说云南的游客、北京的游客、山东的游客， 嗯， 然后如果说这个团队正在发生不文明行为，导游不去制止的话，周遭的游客、其他不认识的游客会怎么想呢？会说，你看这个导游带的团队真差劲， 嗯，这个整个团队都抹黑了， 哎、 对吧？嗯， 是是是，然后。如果说我这个时候叫出来云南的游客北京的游客如何如何，周遭的游客又会怎么想，这个地方就会留下刻板的地区印象，这个地方的人不好、 嗯、 就会这样。你代表的不是你个人，你代表的可能是你们单位，可能是你们整个地区。 是，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些坏的一些方面，坏榜样啊，所以我们要来批评，要来制止的这样的一些行为。那其实在我们的旅途当中，应该还会有一些可以作为正面的好的榜样的人和事。马导刚刚已经跟我们说到了一些在旅途当中常见的不文明的现象，这是不好的榜样。那接下来跟我们聊一聊有关于在旅途当中的涌现出来的层出不穷的一些好人好事，可以成为我们旅途当中的正面榜样的事情，好吗？ 哎，好。我举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例子。有一年三八节，单位会组织妇女的员工出来团康，就是出来旅游。有一次我接待了一个单位的女员工出来踏青赏花泡温泉，那个团队很开心。然后上车之后我说，各位游客请注意车上的环境卫生，瓜子儿、糖果、果皮、纸屑不要乱扔。然后这个单位领队的这个领导就开始在车上发放塑料袋，然后所有车上的女员工也保持得很好，所有的垃圾都放到塑料袋里边，放到塑料袋里边，车到站或者停靠休息的时候，这些女游客就把所有的垃圾扔到了垃圾桶里边。这样的行为可能非常非常小，但是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旅游从业人员来说，但是是非常好非常喜欢的一种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车上环境卫生很脏，旅游车司机师傅在送完旅客、送完游客回到宾馆、回到目的地之后，他还要去打扫这个车辆卫生，打扫可能是半个钟头、一个钟头才能弄完，就会压缩到他的休息时间。第二天他可能还要再继续为我们服务，可能还要再继续开长途汽车，可能他会要去服务下一个团队，但是这样他休息不够，就会给我们下一个团队或者给我们自身在路上增大安全隐患。所以小小的一个塑料袋体现了大大的文明，大大的素质，也给我们减轻了很多劳动力。 所以其实有时候要树立一个很好的正面榜样的话，并不说他做了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就往往一个小细节或一个无心之举，一个从小养成的良好的习惯，可能就可以让我们大家都变得更加的轻松和愉快一些，也可以成为别人学习的这样一个榜样。 对，非常说得不错。 是，那当然在你作为一个资深导游啊，你心目当中有没有对一些游客或者他们的行为，或者说是某一些事情，你觉得可以称之为一些可以学习的榜样的呢？就或者你心中的榜样的标准它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心目中的标准就是做好自己，不要妨碍和影响到他人。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不插队，不在不恰当的场合去吸烟，就做好自己，不要妨碍他人，我觉得这样就是很好的。每个人都做到这一点标准，我觉得不难。但如果每个人做到这一点，那这个社会就会很好，大家素质提高，就不会再有那么多负面新闻出来。 所以我的理解是，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榜样就是最好的，对吗？ 对对对对对。 是，好，那就谢谢马导，谢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 也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来自于这个旅途当中的正面的好人好事的榜样，可以在节目当中继续来给我们分享。 好的， 好，谢谢，再见。 好，拜拜。